锵锵三人行，这个社会现在又出了一个话题了。像这种话题啊，我据我所知，比如说如果是在美国或者在英国，只要一出现，或者是在台湾，或者是在香港，那必定社会上就没别的事儿了，基本上全都是注目在这件事上。但是这件是个什么事呢？五个孩子死在垃圾箱里，这个可以看看照片，在贵州毕节，五个流浪的儿童，这就是这五个流浪的儿童。这五个流浪的儿童啊，现在已经不在人间了。他们的这个死在什么地方？你再看下一张照片，五个孩子被发现就在这两个垃圾桶里，垃圾桶的这个门呢是扣上的。这个有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前一天看见这些小孩啊，在一处那个危房这烧火玩，因为天气也冷，就是他们死的那天晚上，当地的温度到摄氏六度以下啊。然后呢，看那小伙子，这小孩们就玩火，玩火呢，老奶奶说那是危房啊，他们还玩，就怕那个墙上的瓦掉下来，去跟他们说。但是这五个小孩啊，你知道吗？他有点给人的感觉啊，就有点像那个流浪猫，就是他一见到人呢。老太太本来没有什么恶意嘛，但一见到人他们就躲就跑。因为还有一个大学生曾经见过，他们在垃圾桶里捡了一个破足球，就五个小孩玩足球，大学生原本也是好意，想跟他们一块儿去踢球，但是一有人接近他们呢，他们又跑了。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就这个老奶奶揭开这个桶，发现这个桶里边五个孩子已经没气儿了，最后是一氧化碳中毒。它里边取暖嘛，它晚上取暖，它垃圾桶里它烧东西，然后盖子扣上。 可是问题是，刚才几那个照片里面几个小孩，这是哪五个很不幸的小孩吗？那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呢？ 可能是之前拍的吧。 你看到后面还有挂标语吗？什么慰问，肯定是有一些官员作秀要去探访这什么贫苦农村小孩的时候，然后把小孩们，我们都见过嘛，这种场面，把村民们都召集来，然后官员亲切慰问，握手，送些什么东西。 你知道他是这个，他也被民政局收留过。但是这个收留啊，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在某种程度上讲啊，这五个小孩是喜欢流浪，不喜欢在家里，这个事情就更奇怪了。这五个小朋友呢，他们是兄弟，有两个还是亲兄弟。其他是堂兄弟，而他们的父辈也是兄弟，五兄弟，你知道吗？五兄弟的五个孩子，那么为什么说他们不待在家里，他们就要跑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很耐人寻味。你看，也曾经被收容过，而且呢，在家里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父母亲全在外头打工，托了亲戚啊，什么这个照管啊，但是你说。在村里为什么不好呢？咱们想象着你在家里待着，你干嘛到这城里的街上挨饿受冻的呢？对吧？于是这个记者呀，就跑到距离他们死的这个地方，就毕节啊30多公里的一个村，好像叫擦枪岩村，直线地图上直线距离30多公里，实际上走过去那是翻山越岭，不知道要走多少时间。这五个小孩就走到城里的，到他家里一看，这个记者就明白了。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跑到城里，也不肯待在家里。因为进了家门一看呢，他们家里的这个环境啊，比那个垃圾桶好不了多少。叫真叫个家徒四壁。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你这就是他们的家，家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呢，你再看下一张，当地这个教育资源极其缺乏。这是102个孩子啊，一个班。你再看下边，这个是有网友在毕节那个毕节的地方产煤，这些娃娃平均10岁，这是在煤厂背煤挖煤的，每天几块钱，这是属于小孩挖煤，这都等于童工了，是吧？就这种现象。 所以我看到有人说这五个小孩啊，这个还是看得见的悲剧，因为他们在那边 你说意外也好，什么状况就死亡嘛，你看到五个尸体这样看得见的悲剧，那因为这种家庭环境还有整个状况没有援助的状况下面，有太多其他看不见的悲剧，对不对？在外面的女的被卖走，卖去不同地方，就很非常不堪非常可怜的事情。然后刚才也提到了煤矿嘛，做黑工嘛，童工嘛等等，那个是看不见的悲剧，他们完全就像水啊进了那个大海，变成什么去了哪里，没人管也管不了了。所以这个背后，除了这一次意外，是整个结构性的问题，当然也牵涉到说，好像事情是有几个官员，好像要目前已经要负责任 对处理。 对， 这种事儿一出来，那就是上级震怒，是吧？那认真检讨，有司必须负责任。 当地官员好像有人出来说过话，说这是个意外，这跟任何人的责任无关嘛。 但是更大的官员又说了，这。说的不对，绝不是意外，我们应该认真检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但是我想说的是啊，这个认真检讨啊，要检讨到最深处啊，恐怕也不是一个毕节式的民政部门的人能负起的责任。这种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你哎，我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挺不知道该怎么说啊。那天跟这个冯小刚导演谈他那个一九四二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一个问题，他是拍当年那个河南那个灾荒饿死人逃荒啊，就说人的所谓人性啊，在一种临界的生存条件下会不会变化，甚至你比如说我就说父母之情啊这种东西啊，比如说河南这个逃荒的时候哈，说卖儿卖女，当时这个冯小刚他老婆就这个徐帆演就跟导演发生争论，他说为什么不让我哭啊，难道妈妈看见孩子卖给别人不哭吗？那冯小刚就说根据史料啊不是这样的，人到了绝境的时候，某种生存处境的时候啊，这个表情都是漠然的，就是卖孩子卖，你有口吃的，孩子有条活路，你有吃的，这儿能换一碗小米，大家都能活啊。 而且甚至有可能不仅是没有反应不会哭哈，我们前一阵子不是都在谈莫言吗？其中莫言的得奖啊、不是得奖，就是说其中一个作品很重要的1993年的九国嘛， 对， 地方烧小孩，把小孩弄来吃，那为了赚这个钱，女人就不断怀孕，一生出来就去卖，一生出来去卖。其中有一幕就是描写那个女人嘛，生小孩生出来了，然后那个老爸一看那小孩，然后就抱着那小孩赶快排队去卖，还排队、卖完之后拿到钱是怎么样，是非常感谢非常高兴还笑的了，对不对？所以说不仅是可能不会哭，而且甚至你觉得很高兴，到了那个地步。假如说回去1942哈，那个小说我看了太久忘记哈，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这样卖了，搞不好还非常感谢了，对不对？对对，就是把小孩卖得非常高兴。 你知道我为什么联想到毕节的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个记者呀，他挖掘他想不清是为什么，他说这些孩子实际上啊也在当地也有教育的机会，也上学，但这些孩子就辍学了，不想上学就跑了，而且呢他们父母在外边打工啊，托了一个亲戚在照料他们。你说他是为了吃吗？也不至于他就会饿死，这吃不着好的，但是他也不是说在家里吃不上饭。这个记者认为关键的原因是缺少父母之爱。好，他们的父母都长期在外面打工，你知道这个孩子不见了，托他们照管的那个亲戚打电话给他们父母的时候，哎，这跟那种就像咱们平常城里人一般的生活富足的人，你想父母亲要孩子不见了，你父母什么反应啊？但是他们的父母亲的反应是电话里没有要回来的意思，就是打电话就说啊，是不是到哪个村找亲戚去了吧？对，就是反应不是要那么像我们那样紧张那么大。那么这就说到贫穷，就是说他那个山区啊，出去打工都是生活所迫，山区根本人均呢就没有几分地，活不下去，活不下去就出去。这是中国所谓，这就说到这个老事儿了，就是说留守儿童，就大批的父母，在中国我估计啊出现了世界上最多的非正常家庭，对吧？ 美国英国这玩意儿这总统出去都夫人陪着家里人在一块儿待着、嗯、对吧、嗯、完全对中国这种情况不能理解的、嗯、怎么可以长期的你看中国的家庭、嗯、是父母和孩子可以不在一起的 嗯，不过我觉得像这种街童啊或者流浪啊其实全世界基本的那个状况的形式不会差很多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被脱离开这个社会只不过成人呢他可能是有意识的选择因为香港这种富裕的城市也有很多人流浪他是故意的他就是自愿我就是喜欢睡街上他觉得睡街上舒服然后他要交租住一个什么很小的房他还住得不高兴或者有些人是自愿的要过这样的一种社会边缘的空间生活 所以你讲的这个地方很好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刚才文道讲的很有意思现在中国有一口号我叫起来都觉得拗口叫保学控辍保学控辍 我连听起来都听不懂 就是说啊这个 保住学校保住 这学生让他上学、嗯、不允许他辍学、嗯、要控制辍学比例甚至现在咱中国都是这样这个都是计划指标比如说小学这个辍学率不能要一定要控制在2%以下初中辍学率一定要控制在3%以下就跟计划生育似的你要完不成啊当地的这个官员还是什么的负责人要负责任 但是这个我觉得这很难就这么靠指标光从教育系统下手为什么像我刚才说那种自愿流浪边缘人啊一般人家小孩呢我们就通常不会认为他们有自愿的这个选择跟权利如果可以的话他就是大人了如果一个国家特别多小孩流浪街头成了街童或者说就算成人也很多流浪在街头这就说明这个国家出现了一种社会失范的状况就是他开始绑不住人 失去规范了 失去规范了他原有的这个社会网络社群农村城市也好邻里结构失去规范失去捆绑那些人的能力然后那些人就一个一个掉出去拖出去了那所以你要研究的是为什么这些人会掉了会拖出去了有的时候是一些很实际的理由的你比如说童工啊现在全世界很多人权组织都很关注南亚很多童工问题嘛印度巴基斯坦很多童工说这很不人道但是有些人真的去查访过那些地方就你发现像我们小孩背煤或者是小孩干嘛你会发现那些小孩他是很主动他不爱上学然后家庭也不希望他上学为什么因为家庭还真的就欠他那一口就他去干一天挣的那个钱这家人能吃饭了还真会有这个状况 没有哥可是这个就牵涉到哈当然每个社会可以有它不一样的文明的方法哈可是有一个公认的就是在所有文明的社会特别城市里面有所谓的长坡教育哈 对 香港叫做义务教育 对 就是说你爸妈就算怎么样劝缺他这一口饭哈就是叫他帮忙赚钱也不可以的你不能不给小孩上学在香港是在到中学三年级嘛啊是大概15岁以前你不给小孩上学那是犯法的啊要抓的怕的就是怕这样怕你穷你觉得什么理由比方说家里穷啊你就不要上学了啊所以是不容许的其实是保护所以这个假如是这样那就要看这个社会有没有这种法律有没有执行 有啊 还有执行的时候背后啊假如真的穷的时候你要救援嘛因为坦白讲谁不希望小孩上学真的要等他帮忙当童工赚钱了、为什么他们会这个样子呢、还有整个事情你要看整个社会的反应文道刚说很多社会啊都有就是这样的有人这个样那样哈差不多的情况哈有些状况出现可是每个社会到对某些状况出现之后的反应就很不一样我像初步看到包括说好像说整个调查或者说过程永远跟期待落后了一截会不会公报整个调查的报告什么时候公报没有人知道听说我在网上看的哈什么民间的反应也没有说什么筹款啊种种的事情反应哈都是没有那么快速哈还有包括刚才不是说有些官员负责吗对不对有些我都是看到网络假如是真的话是说有些被要负责的官员呢、他就反抗了就说要负责也应该不止我们负责还有更高的要往上追这个那个哈这样追那你就看到整个到底谁应该问责 负责啊，整个制度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看一个悲剧、嗯、是看大家各方面如何反应它。 所以嘉辉讲这个就让我想到今天中国在我看起来很奇怪的一件事，比如说像这件事出来了，我刚刚的讲法就是说这个社会好像绑不住人，或者有些人对把他们拉出去。换一个角度讲，你甚至看到的是我们国家机器很奇怪，一方面中国的国家机器就新中国六十年来共产党建政之后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一个生密度，就是说以前的朝廷它的权威只到县衙门，现在是深入村村巷巷，就你知道国家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你又发现有时候它好像不存在，比如说像你刚刚讲义务教育，中国是有的，是有这个法律的。但是我看过一个数字，我不敢讲啊，是相当惊人，是中国其实很多适龄该上学的小孩其实是不在学校的，是没上学。那另外一方面你说到大家捐款好像没有什么这种，好像也没看到太热烈反应，这是另一件事儿，就是中国人今天也不太爱捐钱了，那是因为不信任。所以各方面你从这事儿看到的时候好像是整个社会在溃败。 不，这个你这么说也可以哈，但是我觉得啊，你还是得看到，在这个至少在农村社会啊，我估计啊，咱还是一个，我总是说还是个前现代化的。其实我们这个还没有发达到一个那样的程度，你知道？你比方说像这些个孩子啊，也不是说政府不管呢，你知道他们多次辍学，就是又把他们送回学校，他们不上，然后这个邻近的派出所、当地的派出所都多次的找到这个孩子。把他们送回去，甚至你刚才看那个照片，他民政部门也收容这些孩子，见到了他可能也收容呢，但是又跑了。你知道我现在就讲的啊，你看你看小孩你就发现啊，小孩的世界啊跟成年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啊，小孩没有什么他生活自理的能力吧，但是他对生活的这个，就好像我们说一个婴儿，他对生活条件的要求是没有的，是没有的。你比如说对于这些小孩子来说哈，街头是不是比家里更开心的地方，嗯，比学校更开心的地方， 那肯定的， 比民政局更开心的地方。你比方说他村里你看见他那家了，他那家能比他在城市里睡在某个这个大桥底下，睡在某个垃圾桶旁边，或者找到一个什么什么洞在里边住一下，能相差不了多少，家徒四壁啊，对吧、嗯、吃的又有多大的差别。甚至他们说他在城里啊，那个饭馆门口捡的呀，吃的可比村里油水多多了、 嗯、所以难怪他每次看到大人过来他就躲， 他就 怕人家是抓他 回去。哎，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美国人就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按照他们的这个价值观或者法律观来理解啊，中国的这些个父母全违法，对吗？因为孩子不是你父母私有的，孩子是国家的。那么你哎，如果像这种父母出去打工的，把孩子成年的放在家里，甚至都没有一个人监护，对吧？那么你根本就违法了，你的父母没有尽到这个赡养儿童，就像你不赡养老人一样，这都法罪责上是犯法的，对吧？可是为什么说他又饱汉不知饿汉饥呢？因为他们的父母为什么出去打工啊？他在村里 必须啊， 他活不下去啊， 对， 他出去打工，他出去打工，他带着孩子，他没法带着孩子去啊。 嗯， 所以你就看中国这个还不是个发达国家，它还是个落后的国家。 你刚刚就说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说到一种今天很多人看中国农村的时候就发现，我们是有国家机器，我们有很多法律，我们有很多制度，这些制度法律拿出来你一比啊，并不比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差。 对啊， 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壳，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规范，但是为什么一到农村就走样，就觉得政府机器不在，或者是某些地方会缺位？理由就在于一到了农村之后啊，农村它有自己的一套，你刚讲前现代我不敢用这个字，但我觉得他们有自己一套的方法来处理跟诠释甚至是实践加上来的这个抽象秩序。比如说官员很奇怪，我看到一些人类学的田野报告，一些官员带着国家任务在农村要搞个什么事儿，三两下就被农村把它搞定，这任务实践不了。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里面他的身份不是个国家官员那么简单，他们会把他当成是个什么叫做、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会慢慢的使得他都被改变。